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0集。她一个女人跟着凑什么热闹？其实从进这个庄园的时候，程木就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，此时脑子已经乱成一团浆糊。程俊跟那一行人说的话，程木都没有太听清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程俊已经起身往外走了。程水并没有离开，他等程俊的背影消失之后才侧身过来，指着程木对一众堂主跟分队队长开口道： 这位是程木。 又看向程木，想了想开口介绍： 啊，这几位是分堂的堂主跟队长，这位是执法堂的杜堂主，这位是采购堂的邹堂主，这是外贸堂的袁堂主。 程水没有全部介绍，只是稍微介绍了一遍。一开始程木进来，这些人的目光还忍不住打量他，毕竟能直接站在程俊身边的人少。眼下听完程水的介绍，这些人不由收回了目光。程俊手下金木水火土他们都有听说过，其中程水跟程火他们是见识过其恐怖的实力的，程金程土他们也都听说过，唯有一个程木他们私底下也有耳闻。程木是程金的弟弟，程俊能留下程木完全是看在程金的请求上，虽然也经过训练，可实际上实力还不如执法堂的一个分队长。杜堂主也没了兴趣，他朝程水点点头，就开口有事先走了。采购堂的邹堂主没有走，只是看向程水跟施立明，沉吟了一下开口道： 小师，明天的接应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？ 施立明的实力不够去执法堂，但放在采购堂也是一名高手，邹堂主也挺看重他的。听到邹堂主的话，施立明没有当先开口，只是询问地看向程水。刚刚程俊就听了一遍他们的汇报，几乎什么吩咐也没有说。程水沉吟了一下： 具体看秦小姐的安排，待会儿晚饭的时候你问问她明天想要去哪里。 施立明就点了点头。几个堂主都很忙，邹堂主也不例外，跟施立明说了一句过会儿有决定了联系他之后，直接就离开了。他走之后，程水才看向程木，面容严肃，语气沉冷： 程木，既然老大带你来了这里，有点规矩你要守一下。 程木抬头看向程水，还有些呆： 这是老大的庄园，老大的身份你应该也听闻过国际传言，一个钻石批发商，盯着老大手里东西的势力很多，所以 M 州我不希望你求功，但希望你不出过错，否则就算你是程经的亲弟弟，我也会亲自把你从中除名。 程木是金木水火土中最小的一个，只是是程家的家生子，占了一个木字，其他几个人平日里也没想给他那么多压力，有些事情程俊不说，其他人也瞒得紧。程水不知道为什么程俊这一会儿把程木带过来了，可既然程木来了，程水也要敲打他一番。 我知道了。 程木低头，虽然他脑子不好，却也知道他应该是金木水火土中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。同是一个辈分，程水这么受人尊敬，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程木第一次感觉到了巨大的落差。 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欧阳威那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自己掂量好。 程水事情也忙啊，他偏头又吩咐施立明一声，让他带程木去认路，就匆匆离开了。 M 州晚上9点，秦冉才从床上爬起来，房间里并没有人，灯光是很柔和的暖色，他掀开被子穿了衣服，房间很大， 足有100瓶，都是娱乐设施。窗台上除了林思然送的花，还摆了三盆开着雪白花瓣的不知名花朵。秦冉去浴室洗了个澡，重新换了一件黑色线衣出来，摆在床上的手机疯狂亮着，上面又是妍希在疯狂敲打。秦冉没理会，等头发吹干了才抬手拿起手机点开来看了看，从上往下，妍希撤回了一条信息： 大神，你上次答应帮我的编曲呢？大神，你在咖啡店答应了，你忘了吗？后天要去录音棚，生无可恋点 JPG。 大神，大神， 一个完整的音乐不仅仅是一段音乐主旋律这个框架，还要给这段主旋律添了血肉的编曲。一个会作曲的人不一定会编曲，可一个会编曲的人一定会作曲。秦冉很少给妍希作曲，但妍希每一首歌的编曲都是他。神级编曲不仅仅是质量，还有数量堆起来的神格。上回在魔都，秦冉跟妍希说了这个编曲的事儿。不过回到云城之后发生的事情太多，他把这件事忘到脑后了。想到这儿，秦冉不由伸手按了下太阳穴。他点开上面妍希发过来的一张图，那是妍希自己写的旋律，随手把头发扎起来，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没有看到纸跟笔。房间里恒温22度，秦冉也没有拿外套，直接开门出去。等在门边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慈眉善目的，说的是中文。 程少在3楼书房，我带您过去。 秦冉本来想让她给自己找纸和笔，听到程俊在书房，就默默跟在中年女人后面。书房总有纸跟笔吧？书房。程俊坐在椅子上，挺懒散地靠着椅背，手指漫不经心地翻着文件。书房里人不多，就程水、程木还有施立明跟杜堂主四个人。秦闪进来之后，程木就自觉地去厨房把他的饭菜端到了书桌边。这个书桌是程水新添的，上面还有一摞字帖。看到他进来，杜堂主愣了愣，说话的声音不由停下来。程俊正低着眉眼翻阅着文件，看不太清表情。杜堂主就询问地看向程水，眼神示意询问要不要避开秦冉。程水表情不变，语气和缓地说道： 继续说。 杜堂主愣了一下，心底诧异，不过还是点点头。 马斯家族想要我们这批货，程火先生的数据情报里也找不到消息，而且马斯家族跟国际刑警马修联系上了，马修是个狠角色，多少人落在他手里。 杜堂主说到这儿不由皱了皱眉。隔壁的秦冉直接抽出一张纸，对比着妍希给他的主旋律开始工作。重新编曲并不难，妍希的这个专辑主要走民族跟抒情风，秦冉最近灵感爆棚。 秦小姐，你不先吃饭？ 程木把饭菜放下。秦冉拿着笔划掉一行音符，又重启了一行。他低头，一双姣好的眼睛微微眯着，看得出轻慢，就是声音里有些崩溃。别催。杜堂主还没有汇报完马修的事儿，程俊就拉开椅子站起来了。他抬手把手中的文件先放下来，然后走到秦冉身边，伸手抽出了秦冉手中的纸跟笔，敲了敲桌子，示意他先吃饭。这要是其他人，秦冉一定会跟他打起来。看着秦冉老实的吃饭了，程俊才往回走了两步，也没有继续坐在椅子上，只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声音懒洋洋的。 继续说。 杜堂主低头不敢再看秦冉的方向。 马修那里有很多人的资料，很多人在猜他手里有一个强大的黑客。 趁着秦冉吃饭的时间，施立明才询问秦冉明天的事儿。你明天要接货？秦冉喝了一口茶， 他吃饭的时候挺优雅，就是速度快，语气还有些漫不经心的。施立明恭敬地说是，秦冉点点头。他吃完把碗筷放下，继续拿起纸跟笔，含糊不清地开口。那你不用请假，我明天跟你一起去看看。程水跟施立明说过，这个庄园没有这位秦小姐不可以去的地方，也没有她不能做的事儿。施立明机灵啊，大概就知道了秦冉在这儿的地位。听他说要跟自己一起去出任务，就点了点头，然后出门下楼去采购堂找邹堂主，跟他说这件事。邹堂主正在跟几位队长商量明天接货的事儿，听到施立明的话，他眯了眯眼，十分不悦地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我们去接货，他跟着我们干嘛？最近 M 州不太平，马修动作大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谁照应他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